享受和平日出的光辉，映照昨天你的泪水， 在和谐的旋律中成长，让我们一起欢唱。 也许今日我们有些困苦，也许明天依然如故， 但千万不要一句退缩， 而是见拨开黑雾。 就算身处在高空的飞絮，也有生存的勇气。 只要从头开始把握你的心情，紧握的双手里有你的命运。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热情，让太阳为你披上最亮的制服，你我的肩上有着共同任务。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生命，在今天不敌所有波浪的汹涌，在未来岁月展现你的笑容。享受和平日出的光辉，映照昨天你的泪水， 这没有结果的天际，它需要你的耐心。 这世界会有不安的动荡，这国度也曾有沧桑， 在此刻清醒的回顾， 永不远的历史， 只因你我祖先的艰苦， 才会有今日的财富。我们历经巨大风雨中的奋斗，要相信所有困难就要结束。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热情，让太阳为你披上雪亮的制服，你我的肩上有着共同任务。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生命，在今天抚平所有波涛的汹涌，向未来岁月展现你的笑容。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热情，让太阳为你披上雪亮的制服，你我的肩上有着共同任务。给我年轻的心，给我你的生命，在今天抚平所有波涛的汹涌，向未来岁月展现你的笑容。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到4级转微风，今日尾号38限行，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

强的痛，知道你无情的毒，知道你笑我只是藏着哭。我爱的小公主，我的小公主，爱的小公主，我来温暖你幸福，知道你把我让步，知道你和我搀扶，知道你是一块在我怀中。笑的只是藏着哭，我爱的小公主，我的小公主，爱的小公主，我来温暖你幸福，知道你把我让步，知道你和我搀扶，知道你是一块在我怀中。 和叶蓓的歌曲风格截然不同，这是大张伟带来的《葫芦葫芦瓢》，这是电影《我的早更女友》当中的推广曲。《我的早更女友》是2014年的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里面呢是周迅和佟大为的合作，讲述的呢是一个女孩失去爱情或者说失恋之后那种心情的起伏，就好像更年期提前一样，好在身边有一个暖男不断的给她爱的鼓励，爱的呵护，当然最后一定是真正的爱情结出硕果。李玟带来的歌曲《美丽笨女人》。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 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学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天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爱不

可是又好像有一些像亲人的成分在其中。你看人的情感是多么的微妙啊。单文杰带来的歌曲《今生永相伴》。单文杰现身复旦大学111周年庆所带来的歌曲《今生永相伴》。当我们走出校园之后啊，对于往事很多回忆都是和同学有关，和校园有关。比方说当年老狼和高晓松他们所演唱的校园民谣到现在都是广为传唱啊，包括到现在毕业很多很多年之后，像十周年啊、20周年啊，很多人都会举行同学聚会，甚至现在小学同学也会聚拢在一起。其实可能很多小学时候的往事都已经忘掉了，但是重新聚在一起却又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难忘的记忆。

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姚苏荣《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眼泪》是由陈蝶衣作词、姚敏作曲的一首歌曲，原唱呢是新加坡歌手潘秀琼。之后呢又被姚苏荣、蔡琴等多个歌手翻唱。周董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卖座狂扫各地，片中使用的就是姚苏荣唱的老歌《情人的眼泪》，使退隐14年的姚苏荣歌声再次风靡。姚苏荣本人也对此感到十分的意外。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再回首》。 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

个人沉默，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没错，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里触摸，承认吧，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等爱一旦被挥霍，反而让人更寂寞。有天当你想起我，时间已摆平所有犯的错，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直到有一天面对爱情开始吝啬，会不会怀念曾要的炽热？可是当你想起我，我们早已经失去了联络，一路上经过各自曲折，才明白最现实的是生活。直到有

风， 秋。 沿着雪景往前走，绕过了荒芜漂泊，还牵着手。当我偷偷尝了一口红豆，才理解我满心的寂寞哀愁。思念追求，谁又能懂他忧伤的气候？赤着脚走，心酸的自由，在雪天里望不穿尽头。思念不走，来不及好好的感受。分享一口却沉默的温柔，不担心事从脸上流走，浓缩成我天长和地久。思念不走，这雪景往前走，绕过了荒芜漂泊，还牵着手。当我偷偷尝了一口红豆，才理解我满心的寂寞哀愁。雪天里望不穿心头， 久，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时光的流淌，往事经过的地方，美丽的惆怅，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轻轻的风，轻轻摇动了梦想，悄悄转身，悄悄流泪的脸庞，温暖背影的目光，像从前一样，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山，我在春天等你，思念随风化作雨，等待花又开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天地之间守着我们的未来。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 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

上空气中只剩下沉默在伤人，本来就已经夜深，现在更冷，那白天外头听回来的传闻还存疑问，朋友爱人良心脆弱是最难分，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就不挣扎万分，你用眼神送我一程，送不回往事前尘， 我不求真，我相信你一生，是假是真只要你轻叩一声，我一定信任比任何人更深，早会分开，我还一心一意地找你回来，别人都说你的心早已不在，原来未来你已经有 到心无人，一个转身就不挣扎万分，你用眼神送我一程，送不回往事前尘， 我不求真，我相信你一生，是假是真只要你轻叩一声，我一定信任比任何人更深， 我想最近他已经向你表白，别人都说他一定充满了期待，准备着爱上我们初恋的关怀，别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分开，我想最近你考虑了他的爱，别人都说你害怕对我坦白，只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犹豫着应该重来还是让你离开， 在这样的夜里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雨中的你轻轻把我打醒，